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版的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周末的乐行京津冀呢，其实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个对于大家在京过年的政策啊，那就是因为现在呢全国的这个疫情也比较复杂，所以为了减少人员的流动，最大限度的降低聚集性的风险，那目前呢是要引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最近呢我也看到朋友圈里很多的朋友啊都在发起这样的一个倡议和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就是在我们所在的城市旅旅行。如果我们不能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如我们把眼睛把视角放在我们的身边，来感受一下这个我们已经待了很长时间的城市，去发现一下那些我们可能已经忽略了的，可能我们就在身边的那些惊喜。那今天呢会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也会带着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北京这座城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图书作者，那他的新书《爱上北京的100个理由》是在当当的地域文化新书热卖榜目前是排名第8位。我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嘉宾伊彩天，他是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对外交流合作中心的副主任、副教授，他是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生，北京大学的文学硕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国科学新闻学会理事，哈佛大学进修政治传播学，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传播学访问学者，也是我的同班同学。欢迎彩天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各位北京、天津、河北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伊彩天，是今天的嘉宾，欢迎大家的收听。 彩天老师的身份其实非常的跨界和综合啊。首先他自己呢，其实也是跨了好多个专业，比如说传播学，比如说这个经济学，比如说还做过访问学者。那现在呢，他是在编辑出版这个方向在深耕，也是这个方向的一位老师。所以一个编辑出版学的老师来出版一本书，他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写作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今天我们也会好好的来跟彩天老师聊一聊啊。那上来呢，先想问一下彩天老师，为什么会想写一本这样的书，爱上北京的100个理由？因为我知道你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北京读书，在北京长大。按道理来说啊，我们会说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能一个待了很久的城市，你会对它的那个陌生感会极大的下降了。当时是怎么冒出这样一个想法去策划这样一本书的呢？ 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是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呢，北京大学有一个叫全校通选课，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这门课的话是连续多年被北京大学的学生、本科学生评选为北京大学10大热门通选课之一。他这个课程非常受欢迎，然后当时呢，这是肖东发教授开的这门课，我是当时是这个课程的助教。所以我们当时就跟着这个肖先生，然后去做这个课题。一本是写了一个叫做《爱上北大的100个理由》，另外一本就是我们这个《爱上北京的100个理由》。 然后，所以这个是当时你做学生的时候的一个作业。 对对对， 你把它变成了真的。 对，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个助教，导师当时想做的是一个学生的集子，然后后来就发生了很多的一些故事，因为拖的时间特别的长。这个这么长就是因为可能是我是编辑出身，学编辑出版专业的，自身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别人的专业总是会说别人的书的要求，所以自己出书就是不敢懈怠，就是一定要出一本精品， 要求非常的严格。所以我知道彩天老师这本书应该也是酝酿了非常长的时间，大概长达十年以上。 对对对，因为这本书的缘起的话，就得从这个我们书的策划序言的作者萧东发先生来谈起。那么萧东发先生的话，这个对北京这个古都的情怀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他考入北京大学后聆听的第一门课。那这是早在50年代的时候，是由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开设的通识教育课，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这门课，讲授的是北京和北京大学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那么侯先生呢，是师从的著名历史泰斗洪卫廉洪烨和历史民俗学泰斗顾颉刚两位大师啊，这两位大师非常棒，然后习得了一身上乘的功力，所以侯仁之先生讲课的时候，每每都让学生听的是如痴如醉。再加上侯仁之先生的个人魅力、人格的魅力，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年轻的萧东发先生。那么从那以后，那研究北京和北大就成了萧先生毕生的一个兴趣。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北京大学的时候呢，萧先生就开设了这门全校的通选课，叫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北京大学的这个本科的学生啊，都是特别喜欢这门课的。因为当时我们说，在过去回溯这十年期间的话，那么北京的城市建设发展得非常快，然后北京的胡同啊、老手艺啊也会有一些消失，所以萧先生就带着他的学生们身体力行的去做一些研讨啊，然后做一些保护工作。他就提议一定说，这个既然北京大学的学生这么喜欢这门课，然后就是如何让这些学生们喜欢的课能变成广大的青少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广大的读者都会喜欢这门课。因为他认为呢，这个我们也都是这样认为的，北京呢不仅仅是北京人的北京，也是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北京，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北京，全中国人民的首都。所以这个策划出版《爱上北京的100个理由》这本书，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更多的青年去了解首都，激发起年轻人对北京、对国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热爱。 你看看，有新的学生啊，就会在老师教课的这个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发心，然后通过长达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历程，真的把它变成一本透着油墨香的一本书。这本书非常的厚重啊，是一个红色的封皮儿，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故宫红啊，非常的喜庆，也非常的代表这个老北京的这种感觉。那我就想问一问伊老师了，写北京的书特别多啊，有很多的旅行书，对吧？有介绍北京的历史的、文化的。那你觉得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读呢？ 这本书的话，首先的话，我们说见过北京的书是特别多，特别多的话，但是我们这本书的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是保证这个信息的真实、史料详实、语言平实，这是我们力求做到书中这100篇文章都能够保证到。这个三十，这个就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是按照第一个是按照学术的标准来要求，因为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们觉得这个写这本书，因为最初的时候我是一个助教，后来随着自身的这个身份的演变，然后就对这个作品要求也就越来越高。那么另外呢，我是在那个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做理事，所以我们就想把它做成一种科普的读物，做成科普读物。那这个难点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点了，因为我们这个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呢，就是与以往的一般我们的创作不太一样啊，我们进行了4次创作，这个为什么它这个时间周期这么长哈？我们第一次创作呢是按照这个学术标准，很严谨的，然后高要求的去完成。那完成的时候就包括我们要先进行实地调研，史料的勾陈，这个史海勾陈去辨伪， 需要论证，然后进行一个创作。那这个可能是每一篇写完的时候，它相对写的都是学术形态的那种四平八稳。 嗯 啊，然后因为学术的论文它创作的话，它虽然有一种八股的那种学术框架在里头，但是它便于学术的快速的检索和快速的形成一个文章，我们找到原因分析。但是这种文章的话，它对读者的要求的话，它要求高一些，可能是你必须要有一些学术逻辑的训练的，然后读起来可能会相对的容易。但是我们要进行的是说把它进行一个要再进行创作。那么第二次创作的就是因为我们要加大量的图片进去，我们在实地调研完成了以后呢，会要加大量的图片，要与这个文字解说要进行一个互为印证。那么我因为我是做出版的，所以我们知道就已经进入到了读图时代，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创作的话，如果是纯文字的，那可能他这个读者的吸引力就会偏弱一些。那么所以我们就加入了图片，但是我们并没有说它只是一个画册集，而是说要把那个图片是用图来示文，用文来注图，所以它是一个图片跟文字进行一个互为印证的这样一个互论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二次创作。二次创作完了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要进行一个补白啊，再补拍，再进行调研，这个就行，就要做一个补充。补充的话，补充完了之后，然后你会发现有的地方可能你这个文字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会发现它很重要啊，比如说我们写的什么万松老人塔，那这时候我们就是一塔没有拍好，因为你写完这篇文章以后你才会发现它的重点在哪里。 嗯， 可能之前我们拍的是一个局部，后来发现局部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而它的整体是一个很大的亮点，那我们就需要再重新补拍，再重新调研，所以这个周期就很长。然后这是第三次创作，第三次创作呢，就是要给它转变成科普的语言。我们之前的文章写完的话，它要写完了以后的话，可能这个青少年读者读起来就会很晦涩。我们就会将这种学术性的语言，再把它改变成这种科普性的语言，啊，改成这种普通读者适合的这种逻辑式。然后进行这个创作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进行的就是第四次创作了。第四次创作的话，就是把它进行压缩。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它是一个数字出版，就是大家都被新媒体啊，被手机移动啊、终端呀这种受那个数字的影响，大家都喜欢读的就是文章要短、要精炼，然后呢， 甚至要碎片化。 对，碎片化。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作为一个研究出版，所以因为我始终认为的，在出版领域的话，在这个出版产业当中，这个还是内容为王。我们这个内容创作的话，它就是要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那既然大家是碎片化的阅读，所以我们在创作这100篇的文章时候，我们尽量是要求每一篇文章要压缩在1000字以内，包括这个图书的装订。所以因为我看现在是希望大家都是留经嘛，留经去哪玩。实际上我们这本书的话，就是大家其实这个书是可以撕开的。就是你把它那个，因为它这个装订它并不，它是胶装，你可以撕开。因为你上班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我只是把这2页撕下来然后带上，你在地铁里头你就能把它阅读完。因为我并不认为说你这个书啊一定说要放在案头，然后从头带尾，然后这本书一直拿着它，因为它很沉，对吧？所以说比如说我今天我去朝阳了，我去朝阳去，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这时候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图书的目录啊，图书目录，你看哪个朝阳好玩。或者比如说我去那个天安门逛的时候，我去颐和园逛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看，比如说我去天安门在35页，我就把35页、36页这2页纸撕下来，然后我带走。然后这个撕完了以后，我还可以再带回来再装订上，因为它是胶装嘛。胶装的话，就是大家只要齐根撕，不要说碎片撕啊，你齐根撕还可以再复原回去。所以这就是这种第四次的这个创作呢，就是要力求要压缩到这个千字内。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挑战实在是太大，因为我们写学术论文习惯了，洋洋洒洒1万字、2万字还是比较好写。 化繁如简难， 对，真的很难，就是要做减法了。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时间很耗时。 其实我以一个就是图书的读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它一定不是走马观花的在看北京，也不仅仅是一本很普通的旅游书，说给大家来介绍北京的历史啊、文化和风物。我觉得它是有深度的，因为我在北京也待了10几年了，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历史的故事，我觉得都是我自己不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人，你真的很适合，就是在 再度爱上自己所在的城市，去看一下这本书。还有就是对于那些有北京情结的人，比如说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北京，很向往北京，那个时候如果我能拿到一本爱上北京的100个理由，可能我会对这个城市的了解会更有厚度一些。那刚刚说了啊，爱上北京的100个理由，这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书名，但其实一彩天老师非常的学术，这不仅是一本这个书籍，它可以说整个创作的过程是一个编辑出版的巨大的实践，所以说非常严谨啊，里边确实是有相当于100个章节，是吗？100篇文章， 对， 100篇文章作为爱上北京的100个理由的支撑。那一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里边大概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那我们可能说不完100个，说一些比较值得介绍的亮点，你自己比较喜欢的章节。 好。这本书的话，我们这个主要是分成了10大篇。10大篇的话，这个划分的话是当时我们这个肖东发先生然后给我们做了一个主定调，他就说第一章我们是讲的是大气纯和爱北京，讲的是北京的精神，包括北京的文脉、北京的风水、四九城门啊这些古史方面。那第二章我们讲的是皇室的踪迹啊，包括像天安门啊、13陵啊、长城啊，然后第三章讲的是胡同四合，讲的是老百姓的啊。我们这个特别有意思的是像砖塔胡同啊、临近胡同，一会儿我会详细介绍一下砖塔胡同。然后还有像那个第四章，我们讲的是市井的百态，就是讲的是什么，包括什么八大怪呀，然后玩鸟啊，就是这个养那个豆蛐蛐啊，还有兔爷啊这些。然后第五， 老北京的生活方式， 哎，对对对，就是一个很老北京那种生活的状态哈。然后第五就讲的是一些宗教的一些圣迹哈，包括像现有的潭柘寺啊这种，红螺寺，然后它的一个历史。然后第六章讲的就是一些名人故居啊，特别像郭守敬故居，还有詹天佑故居，这个我到时候会详细重点介绍一下。那么第七章呢，讲的是文化学府先人游啊，因为这个我们肯定要介绍一下孔庙啊，太学孔庙啊，包括我们这个国家图书馆，这是世界第三大的，还有我们这个国博，首都博物馆哈，北大清华，所以我们这个序言有北大和清华毕业的学生啊都有介绍。然后第八个呢是艺术邂逅。因为我们说这个北京它讲的是一个文化的中心，讲北京的文脉啊，这个包括我们这个文化学府，学府可能就是一些大学呀。然后那艺术的邂逅呢，就包括我说就叫雅俗共赏，雅俗共赏啊，有歌剧啊，有大剧院，然后也有什么相声啊这种粉丝啊，然后音乐节啊都特别有意思啊。然后第九章我们介绍的就是饕餮美食了啊，包括北京的小吃啊，北京的烤鸭，是特别北京烤鸭。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北京的烤鸭真的是绝代的，特别好吃哈。然后这个第十章就是讲的是未来的北京啊，因为我们也会讲到这种京津冀的大格局。实际上我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话我们在大概应该是十年前我们在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啊，我们也会还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这种京津冀这种一体化的这种格局上的这个发展肯定是一个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然后还包括像这种文化产业、数字出版呀，这些呢可能对一些普通的读者，他不是我们这个行业内的相对陌生，但是我觉得北京作为一个未来，它有一个城市的建设，它这个文化肯定是要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所以我在第十章的时候对未来的北京的一个畅想的话，我就会觉得这几方面还是希望未来的青年学子们啊，青年学生啊，可以未来以后关注这些领域，这里头以后肯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就业呀，发展的经济支撑的一个空间。 听起来确实是这本书对于北京的介绍，它是有精度也有纬度的啊，然后是多点开花。我觉得能把这么多的话题，从文化到吃、衣食住行到玩儿，然后从时间的纵深上来，从历史到现在到未来，能够穿起来都很难，放在一本书里。彩天老师给我们推荐几个让我们能重新爱上北京的地方吧。比如说对于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来说，有没有你想推荐的几个地方？ 有，我觉得最想推荐的话就是北京的那个砖塔胡同。 砖塔胡同，这个地方我听起来就有点陌生啊。 对，砖塔胡同实际上，我们曾经说过叫北京城叫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啊。很多人其实就觉得，嗯，北京的胡同还是特别多的。但是那个砖塔胡同呢，很多人不知道，但实际上它的年龄呢已经非常久了，它已经有600多岁了。曾经元人李浩古啊，在杂剧《张生竹海第一折》中写到了张生与龙女定情后，他们两个家童四女的调情时说了一句话，叫家童云：“我到哪里寻你呀？”四女云：“你去误那杨氏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所以李浩古啊，这个戏文中的这种闲句信笔、无心插柳，恰恰呢让这个砖塔胡同成为了元大都中唯一一条有文字记载的胡同。那么与其他胡同不同的，我们说它是最早的唯一一条文字记载，在元大都的时候啊就有这个记载了。那么从元代、明代、清、民国到今天，砖塔胡同都有文献可考，那这在北京呢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因此呢砖塔胡同就被译为北京胡同之根。 嗯， 所以我们这个书的创作吧，实际上就像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是说还是让读者在不仅仅是逛景，或者是说不仅仅是看这个表面的这些风物，还是要看到这个风物背后的这种文化、这种历史底蕴、这种沉淀。那么我们看到这篇，尤其我做这篇史料分析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像李浩古的这个杂剧，他在一句话一个词就把砖塔胡同记载了。实际上我们这本书的话，我推测和未来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是觉得，这本书以后我们是打造成一个，相信它未来也会成为一个文献史料的。 嗯， 就像那个我比较喜欢泰戈尔啊，泰戈尔的一些诗啊，他就说我们是一个那个百年以后的读者去对话。那么我们看他那个李浩古那个篇杂剧当中提到了砖塔胡同，那我们这本书里头又提到了砖塔胡同，所以呢等未来人们再说再写到砖塔胡同，写到北京的时候，就会写了从元明清民国啊到当代中国，这个砖塔胡同都是有文献可考。这就是我们做学术的人他应该的一个责任，一个责任心在这里头。 从古至今的一种传承。 是是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社会变化的太快啊，有的时候它有一些变化呀，会有一些扩展呀，啊，真的我们这个包括我们这里的图文就会作为一个史料的分析。那么砖塔胡同它为什么叫砖塔胡同呢？那它里头肯定有塔。 嗯 啊，这个塔呢它叫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塔呀是在那个胡同东口的有一座叫砖塔，这是一座呀9级密檐砖塔，它也是北京市区内保留下来的唯一砖塔。那么这个塔是元世祖的老师金元之际啊高僧万松老人的一个葬骨塔，那个建筑年代呀还是不可考，没有考料出来哈，这个网民们大家有网友听众可以再考证考证。那么根据史料的我们推断，可以肯定这个塔龄呢是在600年以上，但是具体的年代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那么万松老人呢他本姓蔡，15岁时在河北邢台净土寺出家当了和尚，后来云游四方。那么他是在河北磁县的大明寺继承了雪岩满禅师所传的佛法，专攻禅学，后来他又返回了净土寺建了万松轩，在里头居住，故他自称为万松野老啊。万松啊就是万年的万，松树的松，世人呢则敬称他是万松老人啊。所以这个因为我知道我们是京津冀之声啊，我们是对着北京和还有河北，那么我们还有天津哈，那你看这位老人他实际上他是早期是在河北邢台啊，河北邢台其实这种文化和北京的文化这个它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到了元代的时候啊，元朝定都啊，定都了北京，那么元世祖这些重臣耶律楚材慕名而来，就找到了万松老人，投身门下拜其为师。3年后元世祖为了表达师徒之情，将宫中成华殿的古筝和悲风乐谱

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非常推荐您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一本新书出发，邀请到爱上北京的100个理由的图书作者，北京印刷学院的副教授伊彩天老师，来跟我们畅聊北京这座城市啊。这座城市能聊的确实是太多了。那我借用老舍先生在《想北平》里边对北京的一段深情的表白啊，跟大家念一下，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的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的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儿。每一个小的事件中都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都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哎呀，太美了，太多的故事，太多值得我们去说一说、聊一聊的人。那有请我们这本书的作者伊彩天老师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 嗯，刚刚在前半个时段跟大家说了说这本书的创作的初衷啊，跟大家聊了聊整个创作的一个过程，也说到了这本书的创作，它是一个大型的编辑出版业的实践啊。我们回到这个书的内容，其实要聊一座城市的话，我们要聊这座城市的一个风格，对吧？啊，我们会说帝都。魔都，我们要先聊聊这个城市的人。彩天老师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你觉得北京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哎呀，我觉得北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热情。 热情， 对，热情。比如说因为它是一座国际化的大城市啊，北京都是每天无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穿梭其中，所以呢，这组老百姓啊特别有那种主人翁的意识啊，热情的接待世界的各自朋友。特别是当你问路的时候啊，北京人还是非常热情的，有些时候会带你转一转。我还记得我做这本书调研的时候，调研这个临近胡同啊，临近胡同的时候，当时我就是会实地调研，每次都会问一问当时生活的当地的百姓啊，尤其是带红胳膊姑的啊，一定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就是这个临近胡同的这种产生，就是叫口述历史了。 嗯，这个非常的学术啊，学术名词，口述历史其实就是朝阳大妈，对吗？ 对。 很有意思。 对对对， 就是特别有主人翁精神。其实我们形容北京的年轻人，我们特别爱用一个词叫北京孩子、北京大妞啊。在你心里，北京大妞、北京孩子、北京的男孩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 大气 大气，女孩子男孩子都很大气，很阳光啊，然后也是非常的幽默特别是在讲那个京味土话的时候，就特着那个幽默感啊，包括像您刚才提到的，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个老舍先生，就他的文学作品啊，还有像仁义的表演，都是很幽默的一种表演风格，还有就是非常注重这个人情味儿。 因为原来在这个胡同间的这个生活，它属于一种叫人情社会。 对， 对对， 熟人社会， 对对对，特别是因为我觉得是刚才我们提到像砖塔胡同啊，包括这胡同里头像北京的这种四合院的建设，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四合院吧，它就是相对封闭了，它不是一个三合院，三合院的话它有一个开口，那四合院的话它就是像围起来的一个，所以大家都是在一个院子里生活，你从小啊，包括你像有的人是部队大院长大的，大家都低头不见抬头见，是吧？就是所以都特别的友善啊，特别的热情。 特别的自来熟哈。 对对对， 所以原来北京的哥也是有一大特色的，特别能侃，特 特别能聊，跟谁都能聊一路。 所以那个有时候你要说去那个机场的时候，早上起来晚了哈，起来迷迷糊糊的，然后你要去机场，哎，那个北京的哥一聊起来，呵，跟你聊得倍儿高兴，是吧？ 这在彩天老师的眼里叫做口述历史。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本书里讲到特别重的一个篇章啊，就是其实还梳理了北京的一个历史的文脉啊。我觉得北京作为咱们的古都，它其实有很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性的一些东西在啊。除了我们说的这些故宫啊、长城啊，包括颐和园啊，肯定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对于这个历史文脉的梳理，伊彩天老师一定是做了非常多的实地的调查，这是一个社会学的调研，对吗？ 对对对，是的。 嗯，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本书的话，创作出来的话，其实不光是我们作者非常用心啊，我们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胡立国主任，他也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啊，两年半时间在校对这本书，所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上上下下的责编都是非常认真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是希望啊，给读者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什么意思？就不管您是外地人还是北京人，还是新北京人还是老北京人哈，特别是我们就是希望什么，就包括老北京人，然后看到这些书的一些篇章的时候啊，就会有一种感觉叫嘿，这地儿背后的故事我怎么不知道哎，是吧？我天天打这儿过，嘿，我怎么就没发现这还有个好吃好玩的地儿？ 嗯 啊，然后还说这不起眼的一个物件，哎呦喂，居然是百年文物。其实您就说像那砖塔胡同嘛，其实好多人都在那生活。实际上很多人，但是不知道什么，它都有600年历史了。 我突然觉得你北京人附体了。 对，我因为我刚才一看了那个幽默热情啊，虽然我们这在电台啊，因为这是一个周末的时间啊，我突然 虽然你本身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我也希望就是那个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比较欢乐哈， 嗯， 但是就是我们说这个书呢，就是说写这个历史文脉的话，就是讲到的就是从它的这个起源讲起哈，就是偏学术一点。那我们说，至今其实呢，北京的历史要从周口店的这个北京猿人算起，这是70万年了，已经是有了这么长一段历史了。 嗯， 那么从那个4600年前呀，这个传说时代，包括皇帝发动的涿鹿之战，还有阪泉之战的战场，那就在北京的西北部和东北部，是一个北京的兵家呀，是北京是兵家必争之地。 嗯， 那么北京的地理位置来看呢，说我们说北京叫风水甲天下，有一个非常难得的北京关啊。我们调研呢，我们认为啊，这个北京历史上曾被称为燕冀金中都，北京从周武王克商封昭公于燕，大约是公元前1046年算起，建成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那么我们从金代海陵王迁都于金中都，大约是1153年，至今呢建都也有860多年历史了，这是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虽然这个学界啊对此啊它是有的学者会有争论，但是我们调研的结论哈，我们还是认为是这么算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我们建成已经3000多年了，然后我们建都也是860多年了，这就会导致呢，就是在世界上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 嗯， 所以北京呢它是有很深的这种历史的文脉。因为什么呢？因为北京的这种历史文脉啊，它是了解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嗯，你看看一个数字，一个简单的历史的这个时长，可能他们就要考据很长的时间，用很多的史料，所以这本书真的是挺沉甸甸的，我觉得。 嗯，是是是，因为特别是在这个北京的这种，实际上有些人会忽略，因为北京的这个城市建设呀，它包括像这种建筑、园林、民俗、教育、戏剧这种多方面，实际上它是浸染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颇具特色。那我们在思考的撰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读者都思考，就是如何建设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的这种历史文化名城，延续这种文脉承载的乡愁。啊，这就是它，所以它不是一种，不仅仅是一个随笔记，或者是说一本旅游指南， 嗯， 它是从年轻人的视角出发，满足都市人的这种怀旧的需求与精神趣味，用这种生动活泼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来讲北京的历史和文化。 嗯，就不仅是一本旅游书哈，你自己在家看，其实也能看出很多的味道啊。但是我觉得，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流经过年，我们还是要，通过伊彩天老师的这本书，给大家推荐一些 值得去的景儿，哎，值得去的景点。哎呀，前段时间我们刚刚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应该是故宫包括颐和园很多这样颇具名气的这些景点啊，都已经对小朋友是免门票开放了。有一些景点可能我认识的很多北京人啊，有些可能到上大学还没有去过故宫，就真的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我们也是想在这个新年假期啊，包括春节前夕，给大家再重新推荐一下，梳理一下有意思的一些地儿啊。伊老师有没有什么重点的推荐？ 对，有。其实我自己呢，前些天我还把自己当做一个读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些陌生的读者，他们已经阅读了这个书，就给了我一个反馈，就是说他们家小朋友大概是四年级的，他们儿子女儿都已经可以读懂这本书了。 嗯， 因为我们自己写完了吧，就怕读不懂青少年，所以他说了就是大概是四年级往上啊都能读懂。那么我们这些读者呢，他们就拿着这个书，然后去出去，然后去打卡网红地点。 嗯， 那我们知道说，像当代我们说大家一般都要去故宫啊，对，故宫肯定是要去转一转的，所以我们书中也会有详细的介绍。那除了这种我们说去转的时候，大家尤其像现代的话，就是说这个疫情，所以我们可以去一些开矿地方，比如说天安门。那您去天安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经常很多人都去过天安门，但是呢，比如我现在就问大家，哎，您知道那天安门是哪年建的吗？对不对？您知道那个天安门它为什么叫天安门？它以前叫什么名字？还是它一直就叫天安门呢？ 不要考我。 是，所以我们就调研就发现呢，它其实这个天安门呢，始建于是明永乐十五年，就是明朝它就有了，叫1417年。那最初的名字叫承天门。 嗯， 寓意是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它是紫禁城的正门。啊，当年这个承天门呢，只不过是一座三层楼式的木牌楼，牌楼正中啊悬挂的叫承天之门的匾额，在明朝曾两度毁于大火，直到清朝顺治1651年，重新修建了，成为了大体今天这个样式，并改名为天安门。实际上，在明清的时期呀，天安门到大清门之间是一个 T 字形的宫廷广场，它就是户部啊、吏部啊、礼部、工部、兵部。啊，当时的一些清朝的纵门都在这边。那么在明清的皇帝们一般都会在天安门颁布重要的叫金凤颁诏，那还包括皇帝大婚啊，然后殿试工部三甲都会在此举行。到了1451年，承天门遭遇火灾了，被毁坏了。后来又1644年，明末的农民民军起义攻克了。1900年8月18日，八国联军啊，这个又攻陷。那么到了1928年，北伐军占领北京后改名为北平。那么到了1937年啊，这个日军又侵占了这个。 就其实天安门的历史在短短的可能几千字的一个小篇章中，就已经给大家有一个非常立体和有厚度的一个呈现了啊。我相信可能春节的时候大家挺适合去天安门逛一逛的，应该也会有一个布置比较喜庆啊。也有一些很现代的啊，这个值得去的网红打卡地是吧？因为我看也推荐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剧场啊、大剧院呐、听相声啊，是不是？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可以去的地方特别多啊，包括像那个国家大剧院呀，然后还有像那个还可以去的就是看那种天桥那边的，还有一些评书啊，然后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地方。然后还可以就是逛一些巷子啊，逛一些那个小的胡同啊， 像我们非常了解的就是南锣鼓巷 啊， 南锣鼓巷现在改造的也特别好。 对对对 对, 对， 而且很多北京的这个老胡同都进行了改造。 是，尤其南锣鼓巷的话，那里头还有一些什么酒吧呀、夜生，它离那个后海其实很近。我们其实有的时候都建议大家都是穿一条线，啊，您比如说白天的时候呢，您可以去那个前门转一转。啊，前门的话，然后前门正门，然后看一看，就我们从天安门就可以溜达到前门，然后到了前门叫大栅栏再转一转，是吧？然后吃吃喝喝。 前门现在改造的也非常好 啊，非常好。然后他那个那边还有大剧院，那边其实也有戏园子，然后呢，大家就可以走累了是吧？去戏园，而且他有的戏园子还有那个大碗茶， 哎，你就可以喝点大碗茶，然后听听戏，哎，这都特好， 特别有京味儿， 特别有京味儿、 嗯。 对，然后你再顺手再拿点伴手礼哈，回家 买俩糖葫芦， 买俩糖葫芦，弄个糖人儿啊，都特别有意思的，是。 还有一些很好吃的小吃啊，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啊。除了刚刚彩天老师提到的这个烤鸭啊，因为彩天老师曾经在哈佛大学也交流过，作为访问学者啊，如果你要向一个外国友人去推荐，比如说北京好玩的地儿、好吃的，你会怎么推荐？ 哇，我觉得北京好吃好玩的特别多呀。那像我那个有时候接待这种外国的来的学者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他们推荐的那就是北京烤鸭。 嗯， 好，北京烤鸭。北京烤鸭的话，其实我觉得特好吃在哪呢？它就是它分几种哈，有什么挂炉式的呀、壁炉式的话，那实际上像我在那个我当时我记得我出国以后吧。最不适应的就是吃东西，这个东西这真的是中华民族的胃啊，这个中华美食太好吃了。然后我到了那个就是从那个哈佛那边吧，它是那个波士顿嘛，波士顿的话它相对的我们就能吃一点是改良款的啊，这种偏那个国内的风味啊，像越南风味、亚洲风味，我们就算接近口味了， 嗯， 就算那个改善一下生活了，是因为他们那边都太甜了啊，然后都是糊糊状的，实在是很难适应。后来我记得很清楚的时候，就是我去那个斯坦福大学，就到了美国西部， 嗯 啊，斯坦福大学那个附近的时候，我记得它有一个叫 Peking Donkey， 就是北京烤鸭， 嗯 啊，我就当时哈，我一看那个价格哈，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出去其实吃的少，因为它贵，但是实在有那种思念之情啊，然后我就进去就点那个北京烤鸭。我当时吃的时候真的是思念祖国，泪流满面，就是因为你好久好久没有 吃到泪奔， 对，真的是吃到泪奔。何况我又一吃货， 关键是太贵，心疼， 太贵，所以你就只能吃半份烤鸭，就解解馋就行了哈，就不能像在国内，你要去全聚德啊，你可以吃一整只是吧？然后什么的鸭舌、鸭脖，哈，哎呦，我们这真是特别香。嗯， 其实除了这个北京烤鸭，这个在这本书里《饕餮美食舌尖上》也讲了很多，就原来特别代表老北京的一些好吃的，比如说稻香村，对吧？ 对， 比如说二锅头， 对， 哎，还有在北京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全国的驻京办。哦，你真的想吃什么都可以。 对对对，而且很多那个听众朋友可能都没注意哈，就是其实呢，这个驻京办的好吃的还真不错， 而且性价比很高。 哎，性价比很高。对，就是你比如说那个有的人他经常，比如说你去一些新疆的餐厅哈，上面写着，实际上你去新疆驻京办叫新疆饭庄哈，乌鲁木齐的驻北京的一个办叫新疆饭庄，你去那边吃，哎呀，他那个羊肉串哈。红柳肉串，然后它的烤馕、大盘鸡哈，那个孜然羊肉，哎呦喂，那真是香！ 别说了， 尤其这点儿，你特别饿。 必等位啊，这个新办应该是非常火爆的这两年啊、 嗯。 其实全国各地的菜大家都能吃到，像贵州菜啊、川菜啊，到驻京办能吃到最正宗的啊、嗯，而且真的是宾至如归。 对， 然后那个你离开北京的时候，还能再买两盒稻香村。 哎，是。是，稻香村的点心我觉得真挺好吃的哈， 嗯， 可以带两个。 这个彩天，如果说有一个7天的假期让你去安排的话，比如春节的时候在北京哈，因为今年流经过年的人可能会比较多，你会给大家一个怎么样的规划？ 哎呦，我觉得北京实际上大家其实错峰游的话，其实好玩的地方真的挺多的哈。比如说您说要是去那个怀柔，您就可以去红螺寺，然后去慕田峪长城，这就一天。然后您还可以吃那边的红鳟鱼啊，赏一下自然风光与美景啊，洗洗肺啊，这个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哈，然后锻炼一下身体。 嗯， 然后也可以亲子游啊，情侣游都可以啊。您还有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说，哎呀，假期的时候说不定还去那个医院，实际上大家都没注意，就叫同仁医院。 嗯， 那么北京的同仁医院它挨着呢，其实它是东郊民巷的东边啊。你其实从那个你坐了那个坐到那个前门以后啊，然后你到了那个前门附近有一条罕至的小街，那是一条东郊民巷。到了东郊民巷的时候呢，您就可以转它那条街，然后从西往东啊，你就可以感受它那个历史，包括它那个正经银行的旧址。然后你往东走，走到头的时候，你那它那里头有那个叫 法律博物馆啊，正金银行现在叫法律博物馆，可以去看看。然后到了东边呢，就是那个就是同仁医院，同仁医院旁边还有一个好吃的啊，叫三宝乐啊，那个叫新桥饭店三宝乐，也是一个 很有名。 对对对， 它旁边还有一个那个应该是一个面包店 啊，对对对，它三宝乐的自己的一个面包店啊，实际上它那是俄罗斯的菜啊，它那个红肉汤啊是也特好。这样你看，你看你这一天的时间，然后又是户外啊，然后你这走溜溜达达走一遍，又了解了历史，然后又了解了风情，然后又可以吃点好吃的啊，也都特别好。你要是往西的话，你可以去什么香山。去香山一定要去那个碧云寺啊，去碧云寺就是里头那个中山堂都要去转一转啊，然后那边风景也是特别的好。我所以说这个北京城啊，我觉得是东南西北哈、啊、都是的特别好的，像很多地方都可以去转一转。 嗯，其实今天的节目呢还有一个小的板块是我设计的啊，因为一彩天老师呢他的身份是北京印刷学院编辑出版这个专业的老师副教授，然后呢我特别想让一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对于那些想写书的人，诶，现在很多人都想说我自己写本书对吧，我梳理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写本小说啊，把我的一些奇思妙想写下来，那彩天老师有他自己的一些技巧啊，有他自己的一些那个方法妙招，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写这本书时间很长啊，但是写起来轻松吗？ 哦，不轻松， 不轻松。 对， 做了太多田野调查。 对，这种书我后来发现，这种书写起来吧，因为太难写了，它都不像你写一本直接写一本学术著作，啊，可能跟这个都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呢，其实我这个。我们说这个主持人夏冰真是有慧眼哈，这个发现了，本来我还想藏着掖着点哈，但是现在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实际上我个人对这个书的创作过程也是一个我自身对我的研究成果的一个实践的过程啊，就是我觉得在当代中国呀，我们实际上应该让更多的学者要做一些呢就叫科普读。那么我们在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啊，我们这些开一些活动的时候，就会发现实际上有大量的记者呀，然后大量的朋友们在做，把这种学术类的去给它科普化。那么我们现在会发现，其实做的科普类的做出来的话，就是医学类的，物理类的现在可能做的比较多，这个文史哲类的它做起来它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觉得就是也可以说倡议一下哈，就是学者们在那个有余力的时候，实际上可以把一些学术的专著啊，从象牙塔里头拿下来，然后呢给到我们大众。那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单位啊叫北京印刷学院，我们是这种市属高校，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一线老师，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就是如何立足首都服务社会。 嗯， 啊，这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个人使命吧。然后我其实也是希望，就是说在这个数字鸿沟时代，怎么把这个信息缩小啊，让更多的网民，更多的大众，就是哪怕有一些读者呢，他是海外华侨，或者是友人，他不一定能来北京，但是他看了我们的书，所以我们这个写作的过程啊，是按照这个读者去逛的时候这个过程，包括像我刚才讲东郊民巷，我就可以告诉你从哪站下啊，下来以后你看哪个地标，然后该告诉你这地标背后什么故事，然后你再往东转，然后你转到哪儿，然后你转到那个，你到了同仁医院，你累了，你饿了是吧？你渴了，然后你可以去那个饭店吃点饭。 嗯 啊，当然我们不要点它最贵的菜啊，我们就点普通菜，要点那个打折的。 好周到啊！ 对， 方方面面都给大家考虑到，就特别有代入感。 是是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所以作者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就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去思考，哎，如何把这个进行一个有效的创作。 嗯。 它可能跟那个平时的那种文学创作还不太一样，可能有的时候你像写一些文学小说，它可能是需要你思维的天马行空，啊，像我们这种是属于在史料的基础上，就是属于助力于北京的这种文化旅游城市的这个建设。 嗯， 我其实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哎，导游同志们好可以看一看， 哎，非常好， 不要老给那个。就是来个游客讲一些特别小道消息， 已经固化的东西了， 哎，对对对，或者是特别八卦的东西哈，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历史里头去把它背熟啊。其实你把这个历史的年代背熟了，然后你给那个，尤其像我觉得导游也是身兼重责哈，因为他们接触的这种 外宣重任， 对对对，实际上他们要是读读这个书，记住一点年代，然后这一讲准确。 嗯 啊，准确，小朋友这就能记一辈子。 哎呀，这样说起来，这本书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厚重、有意义的啊，很重要。希望伊老师的这本书真的能够让大家爱上北京，有100个理由去再度爱上北京。无论你现在爱不爱，你还可以二度爱上。同时呢，也是希望有北京情节的这个听众们，也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那在这里呢，也是挺为彩婷老师高兴的，因为我也知道他写这本书很不容易，中间也经历了很多自己生活上的一些变化，也是恭喜彩婷老师。 谢谢。 那也希望这本书呢，能够让大家今年很好的在北京啊，开开心心的，热热闹闹的流金过年。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行京津冀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在拥挤孤独的房间里，我已经透不过气，在这冰冷无情的城市里，在摩登颓废的派对里。每当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山顶上能不能望得见，就算分离的世界，天空依然相连。有没有在风中听到我呼唤，也许流浪的云它能带去思念，啦啦啦啦。